总是把你深情地向我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，有我迷人的故乡。桃园荡漾过孩子们的笑声，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